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七集，地狱行者。月光如水，陈默躺在那张粗制的单人床上，伸手摩挲着衬衣边缘，摸到一个铁制的警徽，就缝在他衬衣第三颗纽扣对应的内侧位置。长夜漫漫，沉默却无心睡眠，不禁又想起了一段往事。当年沉默刚入警队，就是跟着郭兴。有一天郭兴开车带他来到了烈士陵园，郭兴转过身，看着漫山遍野的无名墓碑，感慨万千。 将来有一天，你我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，成为一块没有名字、无人祭奠的石碑，成为某天报纸上一行冰冷的文字，甚至成为身边人无法理解的混蛋。你还愿意去执行这项卧底任务吗？ 洛翔立正敬礼。 报告队长，我愿意。 郭兴扯下洛翔肩膀上的警衔，郑重地交到他手中。 很好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一名警察。 狙击敬礼。洛翔看见昆托把匕首一点一点地插进郭兴的脖子里，郭兴忍着疼痛愣是一声没喊。 郭队，我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警察，但是有的警察却忘了自己是谁。 窗外深夜的城市灯火璀璨，一派祥和。陈默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廖永嘉开门，与于海生一同进入房间。他们看到陈默正在熟睡，定好的闹钟早已被摔在地上。廖永嘉一气掀开了被子。 起来。 那先让我睡会儿。 廖永嘉对于海生使了个眼色，于生海立即从冰箱里拿出一桶冰块，一股脑的全倒在了陈默脸上。 你们干什么呀？ 于生海看着陈默，陈默怒目而视。很快余生海被沉默瞪得心虚，躲到了廖永嘉身后。廖永嘉将饭盒递给沉默。 先吃饭，我们就要开始了。 沉默赌气地抢下盒饭，随便吃了两口就丢在一边。廖永嘉也不生气，继续打开幻灯片，画面不断地在毒贩、毒品和缉毒警察之间切换。廖永嘉指着画面讲解。 自从2001年禁毒委员会成立以来，我们一直在持续加大对毒品的打击力度。同一时间，在华城北部40余个村落对毒贩进行大规模的扫荡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国家不再生产毒品，但却成为毒品的集散地。金三角产出的毒品从山路运往华城，再从华城运到香港、台湾、日本等地，最终流向全世界。十几年来，因为帮派间为了抢夺金三角毒枭昆托的毒品代理权，混战不断，造成了华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。 说重点。 陈默被强行上课的时候，医院的病房内，阿喜则躺在病床上，满脸期待地盯着门外。门开，进来的却是张医生。 张医生，我爸爸还没到吗？ 可能有什么事耽误了吧，也许一会儿就会过来。 我好想爸爸。 他会来的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 准备好了。爸爸说，一切要靠自己，要勇敢面对一切。 阿喜真勇敢。 护士赞叹着将阿喜的病床摇起，将他推进手术室。在麻醉剂的作用下，阿喜很快昏迷了过去。陈默看着桌上一排毒品样本，像实验室里的学生毛手毛脚地对比着。 你手上拿着的是二类毒品，玛卡、可卡因、鸦片都是属于这类范畴。制造二类毒品20年以下监禁，如果只是贩卖2年起步15年以下监禁。 陈默放下毒品，余生海拿起一小包样本。 这是最猛的也是最危险的一种，昆托生产的4号海洛因。 如果生产这个得判几年啊？ 死刑。 余生海递给陈默。 作为一名合格的毒贩，首先要学会不借助任何仪器的情况下辨析毒品的纯度。 陈默用手抹了一下毒品伸进自己的嘴里，皱起眉头。随即陈默跑到厕所里呕吐了起来。所有的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为了让陈默的形象更接近洛翔，本来飘逸的披肩长发也被剪成了板寸，就连衣服也是专门定做的。陈默换上衣服，伸开手臂，余生海拿着皮尺为陈默测量身长。廖永嘉看着镜子里的陈默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余生海却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随便拿起一件衣服让陈默再试试。陈默不耐烦地抢过衣服，一阵机不可闻的国骂之后，拿起衣服走向卧室。余生海透过缝隙紧张地看着陈默的背部，手心几乎都能捏出汗来。当陈默脱下衣服，余生海看到陈默洁白光滑的后背，不禁愣住了。陈默终于结束了一天的煎熬，和廖永嘉、余生海结伴坐在面馆吃面。陈默拿着一张地狱行者图案的照片，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后背。 画一道上去不行吗？我怕疼啊。 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毒贩，如果他们对你产生一丝怀疑，你就跟这面条一样。 廖永嘉筷子一夹，面断了。 反正大家都穿着衣服，谁也看不见。 你要和梁龙碰头的地点很有可能就在他经营的澡堂，如果你想在一群毒贩面前泡出一池子墨水的话，可以试试。 他这个怪兽 怎么有问题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那个卧底审美有问题，完全跟我们这种人的气质不符吧。要闻也得闻个什么下山虎过江龙，那多威风啊。 这不是怪兽，这是地狱行者。传说行者为救度众生，甘愿永坠无间地狱，而且作为一个卧底，很多时候没得选。 三人再次回到安全屋，一名纹身师蒙着脸在余生海的指引下被带了进来。纹身师摘下头套，余生海指了指赤着上身的陈默，纹身师拿着仪器开始刺地狱行者图案，一阵阵刺痛，疼得陈默呲牙咧嘴痛不欲生。余生海默默坐在角落，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情景。 哎呦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从进门到现在一直色眯眯地盯着我。你别太过分啊，我忍你很久了。 被沉默这么一吼，余生海只好随便找了份报纸假装看了起来。沉默转过头，眼神冷静的可怕，还有种莫名的伤感和讽刺。这点疼算什么呀？5年前为了更好地执行计划，配合新的身份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掉纹身，能帮到他的只有陆老板。 在汽修厂办公室，陆老板拿着镜子对着陈默的背部，背上的水泡和模糊的纹身图案混为一体。 还要再洗三次，三个月后你再过来。 为什么要这么久啊？ 从医学角度来讲，要除去所有的痕迹，至少要花上三年的时间。一是尽量避免留疤，二是给皮肤一个新陈代谢的过渡期。 你有没有快一点的办法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 有是有，但我怕你会承受不住。 陈默不说话，只是目光坚毅地看着陆老板。陆老板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将激光度数调到最大，陈默咬紧牙关，闷哼一声。头上的汗珠像流水一样，差点昏死过去。陆老板放下砂轮，陈默冷汗淋漓，疼得快要失去意识，却发现陆老板一直盯着自己看。 你还在担心什么？ 纹身可以除去，但这枪伤，如果是那个开枪杀你的人见到，他一眼就能认出来。 这好办。你还记得你失恋的时候说过的话吗？ 陆老板一头雾水地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陈默拿起一旁的汗笔，通上了电。 你说，如果忘不掉一个人带来的伤害，可以寻找下一个人继续伤害，来覆盖之前的伤痛。 我说过吗？那是我喝多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 陈默拿起汗笔，咬着牙贴在了自己的胸口。办公室的黑板上盯着一张简报，标题写着昨夜凌晨酒吧发生火灾。 先休息一下。 纹身的面积太大，纹身师也需要休息，以免出错。沉默的思绪回到现实，撑着床坐了起来。余生海放下报纸，目光撇向沉默。灯光下，沉默身上的几处疤痕引起了余生海的注意。 你身上的伤疤怎么弄的？ 你指哪一块？ 胸口。是怎么回事？ 烧的。 怎么烧的？ 在酒吧喝大了，楼上商场着火。说起来还真有点后怕，那回死挺多人的。 在哪儿？ 勾勾酒吧，我们开出租聚会的地方。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去年五月吧。你问这干嘛？ 啊，没事，你继续。 余生海又重新拿起了报纸。陈默瞪了余生海一眼，重新趴回到床上，脸色略有不安。而更为不安的是坐在角落里翻看报纸的余生海。